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这两天我们如果浏览香港本地的报章的话，有很多份报纸在头版都刊发了大幅的报道和图片，这报道是这个在广东茂名发生的这一起 PX 的抗议事件。好，这个图片当中不乏是鲜血淋漓非常激烈的这个场面，因此呢也引发了一个怀疑，就是在茂名的这个 PX 项目的抗议当中到底发生了多大规模的暴力事件，而更很多人很想知道的是到底有没有人伤亡。那在广东茂名市政府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中呢，官方的一个明确的回应是没有人死亡，的确是有人受伤，并且呢是强调说个别学校哈，在这个处置可能是管理学生的这个工作当中有存在工作不当的问题，但是官方现在坚持的一个说法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死亡，没有人死人。但是在网上呢，我们仍然是不断的看到各种的怎么说呢，小道消息吧，有各种各样的图片，甚至还有什么坦克进城这样的内容。那当然几乎是所有的图片，这样的图片都被证明是假的。因为说实话现在这个搜索功能也非常的发达， 感谢那个图片搜索功能， 是你几乎把每张图片你只要看到了你把它放回搜索引擎就反着搜一下，你就基本上可以看出来最早是出现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的这个图片。因此呢这个网上现在这个关于茂名的传言非常多哈，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实话我这个当然我也没有办法100%的确定，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件事情可能这个人命事件目前应该是没有出现。但是 PX 大家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几乎每个地方一出 PX 项目就一定会有抗议，而且这个抗议已经是有一个模式可循了。在这一次的广东茂名抗议当中，这个 PX 项目有什么不同？它的抗议的这个路径，包括政府的这个回应的手段，又有什么样的区别？我想这是我们这次可以关注的。 一开始宁波的这个 PX 项目的抗议是发生在12年的时候嘛？当时呢是当地镇海区的有些居民，他们去上访，结果上访呢是没有得到妥善的回应和处理。于是呢就开始有人聚众去游行示威。我比较了一下这个时间点，同样是在第一次的这个游行事发四五天之后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那这次看到茂名它是在应该是30号的上午呢是大家游行，人数呢官方说法是一度达到1000多人，整体情况呢是比较理性和平和。但是到了当天下午呢，在中心广场聚集的极少部分人就带头向警察扔矿泉水瓶，砸鸡蛋，同时呢还有一些比较不太理性的情绪很激动的就拦公车，就造成公路的严重的堵塞，公安机关呢当时就是依法进行了处置。那么在四天之后，也就是在昨天下午，茂名市的市政府他们就召开新闻发布会，那当然出席的人数也比较多，可是我们看到呢它中间的这个时长只有30分钟，前面全部都是副市长在交代到底具体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看完整体的这个全文之后呢，我对他们回答问题这两尽管只有两题哈，一个是人民日报，一个是中新社，就问到都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就是那学生他到底有没有签那个什么承诺书，那你对学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管理的方式， 你到底有没有要求学生不准去上街啊。 那第二个就是到底有没有死人，因为这确实也是目前最为紧张的。如果你跟东方日报似的，我记得当天是我做早新闻在读报，我看到标题啊，因为每份报纸都在关心，但是只有东方日报它列出了具体的死亡人数。 你说东方早报， 东方日报， 香港的东方日报， 东方日报15人，说警方所成。你看到这个确实，但是你会发现它中间的文字也没有说从哪来的，都是传，只要加一个字传，似乎就跟自己撇清关系了。 东方日报已经豁出去了， 对，传 大微博已经。 但是好像你 你说如果哈官方证实，就是内地官方证实他这个新闻是假新闻，我不知道东方日报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东方日报 接下来会有怎么着。 这个说实话，这个咱们当然没有任何的这个 他之前还传了周某某被查封上千亿。 香港的这个有一些报纸，就是香港的香港的有一些报纸的这个公信力呢，你也是有一贯的记录的，所以说有的内容就是你看到也就看看就得了。 你知道他每次登那个什么曾荫权啊，什么汤显明啊，一定是冠上贪曾 啊，贪汤， 哎呦， 所以那这当然这是很有香港特色的这个报纸了。所以现在这个在舆论场上面，我看基本上你要去倾向于相信是出了人命的呢，都会去引用东方日报的报道。至于东方日报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我也不知道了。 你知道我微信上面昨天就有这个同学，新闻系的同学们，他就把内地和香港的几份报纸给串一块儿说，这是内地的报道，这是香港的报道，你信哪一个？ 是这个香港的，这个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香港的报道中经常有一些是内地不能够报的啊，这我觉得这话说的没错。这当然这里面有真的也有假的，就是说这个基数是非常庞大的，因为总共的这些报的东西非常多，当中当然有真也有假，所以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你需要自己去识别。但是我注意到很多人在整理的时候基本上是把人民日报和东方日报，就是香港的东方日报，作为两极 端， 两极就是人民日报说了什么，然后再来看东方， 环 球时报在这个事情上轮不到他。这个 人是那个国内事情，不是 环 球 时报。他 这事儿如果发生在这个， 他有评论了 ，对。但是我就说，从这个事实的这个信源来说，现在就是东方日报和人民日报站在了两个极端，然后呢，双方就来对峙一下，但是。如果要咱们从这个证据来讲的话，好像是人民日报这一端现在稍微来说强一点啊。但是我就说这个冒名的这个 PX 项目哈，大家说 PX 其实很多人也许到现在为止都 严格来说，按照广电总局前几年有一个发文，就是说你在这个新闻这个播送时候 不可以说英文， 说英文 方听， 对 啊，方听项目，这个我说 不可以再说 NBA 什么的，你要说这个 美国职业篮球男子职业篮球联 赛 啊，这个就有点难。对于重庆人来说，职业男子篮球联赛有稍微有点好。这个方听项目就是这个 PX 项目，其实还说 PX 项目比较熟悉。2007年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起因为这个 PX 项目，当时有人亲切的称它为 P 叉，P 叉项目，这个在厦门引发了市民的上街抗议。这件事情恐怕在中国的这个公民运动史上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个项目。从这个时候开始 ，PX 项目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各地，基本上是哪里要。 邻避项目吧， 对，邻避项目就是说不要建 在 我家，你建在别的地方我不管，但是你在我家我就不让你干。之后在大连，在四川的这个彭州，在宁波，在江苏的启东，在昆明，在江西的九江，我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有哪个 PX 项目是造这个引发了抗议之后成功的建下来的。我看到昨天有人整理了说这个从2007年到2014年这个七年的时间当中，中国的这些 PX 遭到了抗议之后后来都怎么样了。厦门基本上大家算是这个散步的胜利了，但是呢这个 PX 项目呢建到了雷州半岛，就古雷半岛，这个建到漳州去了。那么，古雷半岛，然后呢，大连的 PX 项目呢，因为这个台风的问题，哈，这个当时呢，因为冲毁了防波堤，居民就要求项目搬迁，说已经威胁到居民区了。当年呢，这个2011年的时候，大连政府就是要求项目停产，承诺对项目搬迁。宁波的 PX 呢，这个政府也是声称取消。 你就说谁举办成功了？ 没有举办成功的。唯一有一点不确定的是2013年的这个江西九江的这件事情。九江的目前为止，我们从这个正规渠道来说，没有得到它的下文。只不过说当时还是有一个公众咨询的一个阶段，并没有宣布马上要建，但是也是引发了抗议。那么引发了抗议之后呢，这件事情暂时就没有下文，没有说建，也没有说不建。所以我们到现在至少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没有一个项目是已知的已经成功了。所以呢，这个冒名，你要说在这样的这个历史记录下，冒名要去成功的推行这样的一个项目，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具有挑战的事情。冒名方面也不能够说是没有准备。我看到东方日报的这个东方早报上海的这份东方早报有一整串的报道，主要是这个讲冒名之前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不能够说他没有花心思在里面，请了中科院的专家、清华的教授，专门到这个茂名来给这个官员讲课，告诉大家这个 PX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包括当地的这个宣传机器，我看到这个茂名日报 还发贴宣传单、 贴宣传单，茂名日报这个 发小册子， 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哈，这个文章是这么写的，说，他之前转载了这个人民日报的两篇讲解 PX 的这个到底是什么的这个文章，然后说，读过这两篇文章的人都会茅塞顿开，对 PX 做出正确的理解。原来 PX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息息相关， 是， 几乎渗透了我们衣食住行，是我们生活相伴的漂亮姑娘引号。例如这个穿的衣服，还有这个服装面料，高品质的这个汽油、建筑材料等等等等哈，这个所谓的猛兽 PX 其实呢是化工原料生产当中的工程，而且这个还是以一个读者来信的形式讲述的这个故事。我的儿子曾在石化企业生产本类产品的车间当工人，他勤学习，肯钻研，技术操作水平过硬。 你谁呀、 过硬。这个好像雷锋他爹呀、被选为义务安全员，还记得有一位技术负责人对我这样夸赞我的儿子，说你儿子当班兼义务安全员大家都很放心。 他们工厂还开家长会、 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然后说啊，说这个我们啊，今天这个开着私家车，喝着矿泉水，可是有谁想过，这其中很大程度都要归于 PX 的功劳。当前 PX 的需求大于供求，我们不能长期的依赖进口，增加国内的 PX 产能才是明智之举。好，这就是这个发布在这个广东。 他的理由就是第一，这个东西是没毒的，是我们日常喜闻乐见的，包围在我们生活周围的，离不开了生活已经。第二呢，就是现在我们是消费大国，那个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生产的话，就得跟那个国外进口，但人家趁机抬高价格，我们吃亏啊。所以为了不吃这个亏，我们还是自己生产 吧。这个也是环球时报的一个逻辑。环球时报说我们因为这个中国因为 PX 不断被抗议，导致日韩你这个环球时报最受不了的就是日本和韩国或者是东南亚国家得了便宜，这件事情是最不能忍的。所以你看人家这个 只能我们高价卖稀土，不能他们高价卖 PX。 对，所以环球时报绝对就忍不住。 你知道昨天最好玩的是在微博上看到这么一段，就是说清华大学的化工系的学生的誓死捍卫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那个 PX 条。其实我也没觉得他叫誓死捍卫，他们只不过是在 就是一 改呀 改 呀改呀改。 就 没 有到底这个东西 有没 有毒？ 我看了一下，我今天早上 是七次吗？不是， 没有，我后来数了一下， 这真 是 网络， 你还真数了呀？ 文科生可能数不清数啊。我觉得从你看，他 是文科生吗？ 我就是觉得，我身为一个文科生，我告诉你数不清数。然后就是从2014年这个3月30号开始吧，3月30号当天是改了三次，然后到31号那天呢，就改了1、2、3、4、5、6次。 3月32号改了。 对，3月32号没有记那么早，没有那么早。哎，这3月32号没人改，你知道吗？最早2014年就改过，1月改过两次，3月从21号开始改的。那其实主要集中在什么时候改的？主要集中在这个三号改的比较多，因为就是昨天嘛，昨天改了1、2、3、4。 就是他们改的那个核心点，就是在于 PX 到底有没有毒，是不是？ 对，毒性的问题。 所以这个争夺的双方都是 谁？现在 谁 赢了呀？ 争夺的双方都是谁呢？ 清华化工系的学生， 目前主要大部分的是清华这个化工系中，中间有一个复旦化学系的秀了一下存在感，然后只是把体积改成体积分数，这个我不懂，不懂。然后这个大部分人都是清华大学化工系的学生，然后里面他们主要是针对了一个叫弱水3000S 的一个词条，然后被他改了一下，说他逻辑混乱什么的，然后认为 所以 他 清华的学生 倾向就是说，其实这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危言耸听。并没有那么大的毒性，对 啊、好，这个是清华的这个意见哈， 但是说明是有一部分人就是非得要把那个毒性夸大的， 对， 是吧？ 对，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它体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目前像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完全文科生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们想了解这件事， 不要把普通老百姓归结为文科生。 我说化学上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们想要知道跟这个东西有关的话，我们就去问度娘或者去问谷歌。当然，谷歌就是找不着的话，就只能问度娘了。 对对。 那我们这种知识获取的方式其实是非常不靠谱的。 对。 因为这个东西是个开放的百科全书，你是个阿猫阿狗都可以在上面乱改的。那我即便这些人说我是清华化学系，喂，我没有看到你的这个证儿，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是清华化学系在 那 改呢？那 你万一你是成绩自差的那个，又怎么办呢？ 什么？ 万一你是成绩最烂的那个， 对， 就是、你改那个不靠谱。 对，就说怎么？总而言之，就是我们靠在这个方面来获取跟这个 PX 有关的知识，其实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资源、嗯？ 但是你也不能期待每个人都是专家呀，对吧？ 本来也不应该是每个人都是专家。本来这个事情应该什么呢？就是应该社会和有关的这种科学，就真的是。了解这个部门的专家他出来说话，但可惜现在第一、嗯、我们的政府没有公信力，第二、嗯、我们的专家也没有公信力，那所以就大家都没有公信力， 大家只好自己当专家了， 所以我们现在什么呢，我们中国是学习型大国发生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赶紧去学，比如说这次马航黑匣子、 我们自己学习怎么样找这个玩意儿， 卫星是怎么定位的， GPS 是怎么工作的，黑匣子是怎么搞的，好，这个学完了以后之前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 PM2.5 我们要学一下，这到底里面成分是什么呢，每个人都开始做研究， 对、 发生任何一件事，还有包括什么疫苗的问题，小孩该不该打疫苗，还有这个云南白药里面这个断肠草能不能吃下去，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学习， 所以别人都是靠不住的，这说回到底还是靠自己哈。但是你当这个千百万个人每个人都说靠我自己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巨大的混乱、好，这个 PX 项目它到底谁说的有理哈？这里面双方的理据又是什么，你说政府之前做了这么多工作，它到底有没有用？稍事休息，三立环新闻，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环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这个冒名的 PX 也就是方汀的化工项目，记者翻查资料呢，发现它的这个预估的产量是每年年产60万吨。 嗯， 这个项目呢其实很早哈就已经在国务院有这个相应的立项，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去追究它的行政程序的话，恐怕没有太多的漏洞可以发现。它这个整个立项，包括它之前的手续，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应该是一个齐全的。它里面有一个冒名是在2011年哈有通过了一个叫《冒名市国民经济十二五的规划纲要，其中就提到说要把这个茂名建成这个油城，这个石化项目在茂名非常 非常 南方油城，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二甲苯哈，还有这个方汀，那么这个项目为什么你看2011年有这个出现通过的一个立项，那么最近为什么进入公众的视野？因为从这个项目立项开始到现在为止，一直4年当中一直没有启动。这个不启动呢，就是因为还要进行这个科普宣传，当地在做这个前期准备以及配套工程。这个配套工程当中，很大一部分就包括了就是所谓的科普 嘛， 科普。这个维稳还不需要，因为你暂时还、大家还不太清楚这个是怎么回事， 还没有开始不稳定。 对，就。之前呢就组织啊政府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做宣讲，向这个民众发这个宣传手册啊，这个政府方面说还会有公示要邀请公众组织考察，还要做数轮的环评公示的环节，最终该项目上马要听取民众的意见。 这 到目前为止你这个故事讲的 就是说这个程序都是对的， 这个程序都是对的， 但是问题就在它的每个程序它中间的时间到底隔了多长。你说它这个立项的时候就是2011年 年后， 2011年的时候，他已经被这个发改委同意了嘛？后来呢，就是茂名市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就已经就是披露过，就包括 PX 项目规划在内的，可以说是宏图大计了，就说要把茂名打造成为世界级的石化基地。而且昨天我们看到新闻发布会里面，他也讲到，他说茂名它是一个油气的城市，也是应该是说茂名是非常、 说起这个发布会，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一开始那个有一个他们有个主持人嘛，主持人说首先请这个市政府这个梁副市长，然后来发布本次总体处置情况，掌声有请。我当时想这是在干嘛呀？ 讲一欢天喜地， 我没有见到说这个新闻发布会还要 掌声有请。 哎， 你 你看他这个时间点哈，那是一年的时候就定了的，就发现三年之后呢，民众其实他并不知道你中间是怎么样定案的。 嗯， 而且原来呢，他的这个环评方案是已经由北京的一家石化的环保公司给编制完成了，但是呢，就是目前还没有正式开始环境评估，就是完成，但实际上民众又不知道你已经开始了环境评估。理论上呢，就是你有关 PX 项目呢，还在这个所谓的项目论证过程当中呢，并没有确定立项、建造和投产。就按理说呢，民众他在这个阶段呢是应该有知情权和参与权的。 嗯， 就现在给民众、当地的居民造成假象是什么呢？就这个事儿已经摆上钉钉了，已经定案了，就这么一假象，你已经没得说了。而且就刚才你们讲的维稳，他为什么稳呢？就是反对意见，他会有一些引导员， 嗯， 就网络水军、网络水军、 网 评员，他会引导大家要往哪个方面去那个评价。 你就是五毛军嘛？ 对，他就是把你的这个反对意见给稀释了。 嗯， 这个看起来非常反感。而且你看，既然会有记者问到学生有没有签这个承诺书，那是不是说其实他实际上他是有这么一个，而且他也承认了嘛？确实是有。 你看他没有？你看他仔细的回答，你看他说他就是说了半天，他根本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就是有没有签这个承诺书的问题。 他说个别学校 他说我们做错了吧？ 对，他只是说我们有做了一些措施保持稳定。 嗯， 其实有一些这个个别方法欠妥，引起误解和反感，我们以后会更加这个以人为本，巴拉巴拉讲了一堆，但是他没有说有签还是没有签，就问题没有正面回答。 所以你看这个项目哈，这个之前都是按程序走的，最后其实他还没有要开始建的，他最后只是在更广泛的要咨询公众的时候，反而激起了公众一个 手段已经错误了。 这个激起公众一个巨大的反弹，但是我觉得也这里面也很矛盾啊！哈，你说你如果要做环评，要做这个公众的咨询，你必须要让大家知道。 知道。 但在中国，你这件事儿，你一让大家知道，你最后的结果就是做不下去了。 嗯。 那这对于 我觉得这跟你这个刚才像那个反诉说，他跟你这个方式方法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是一种自上而下，比如说就是如果有水军出来在那里稀释的话，就是一旦有人提出质疑的时候，那人马上跳出来说，它不是一种解释的方式，它是一种反对，或者说哎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你应该怎么样，其实这件事没有什么什么的，它不是用一种很理性很科学，然后一种大家还有商有量的方式，而是已经这件事已经板上钉钉了，已经这么做了，所以呢就是搞成这种反弹非常大 啊。那茂名呢，你看之前的前期准备不可谓不充分啊，也不说完全充分吧，但至少比起之前的厦门、宁波、大连啊等等都已经做，他已经充分吸取了经验。我特别注意到他在请这个清华的教授来给这个当地官员讲这件事儿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大连和这个厦门这两件事情，他这个发生为什么会导致当地的居民抗议，这他们在做这个准备的时候茂名还没有抗议呢，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个事情，所以我的理解这个应该是有针对性的，他应该是至少， 可是他只是跟官员讲，为什么不跟这个老百姓 民众 讲 呢？ 不是，他先是跟官员说这件事有可能引发这样这样的后果，所以说呢，我们现在针对性的把这件事情防患于未然，但是最后看起来是事与愿违。所以我就有一个怀疑，你说那是不是意味着这种类似的事情，它就是一个根本上就是一个无解的事情？ 也不是啊，我看了一下，就是《明报》里面也曾经讲了一个，就是现代社会这种焦虑，这种对自己周围盖化工厂、盖炼油厂焦虑怎么做？他说在国外呢，就是首先呢，你要当然有环评了，然后在这个环评的每一个步骤，你都要邀请民众去直接参加，使这个民众就是随时这个目睹这个项目是怎样推进的，而且这个企业，你这个做这个你要准备投钱的企业，你平时要跟这个大家搞好，跟你的邻居搞好关系，你得让大家放心，你是不会说盖着盖着你就爆炸了的，对吧？但是这些东西好像我并没有看到茂名这边有，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工作做的还是不够细， 可能而且跟他这个时间是太紧张了， 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政府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还是用一种自上而下的，就是说首先这是一个行政命令，我们已经政府已经拍板的，老百姓你就不要多说了。第二，他就是单方面的，而且是比较简单粗暴的要求老百姓，你必须得相信我，只要是我发出的命令，就一定是好的，一定是 OK 的，一定是保证你们安全的。但是现在你看，这个现在政府干了很多事情，证明政府其实可能是不靠谱的。比如说，你说前一段时间杭州这个车牌照的问题，就已经证明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公信力搞到这种地步，搞到一个插水的地步。然后呢，你 拿到冒名罪来说，那民众心想说，你跟我讲了一大堆这些科普什么这个 PS 没毒 PX, 但是 PX 这个东西、嗯、这个产品没有毒，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一定要分清说，这不是一个科普的问题、 嗯、 这不是说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没毒，我就可以在你旁边去生产跟这个东西有关的，因为化工的中这个产品的一个中最终产品跟整个生产这个产品的过程，这个化工链它到底有没有对环境有污染，这是两回事嘛，对不对、 嗯、这个人民日报， 而且呢大家很喜欢就是把国外的一些的所谓的正面的例子哈，你比如说新加坡、 嗯、 比如说日本韩国、嗯、他们是在居民区多近， 对、 嗯、可问题就在于人家多近，人家是没危险，咱就一定要是把别人这个东西、嗯 你能做到别人那样公开透明， 没错，而且它中间它是有非常严密 的 监督的、 嗯嗯、 那别人的牛奶还没问题呢，那你直接说咱中国的牛奶也没问题 是这个很难照搬这样的经验、嗯、人民日报四月二号的这个有一篇社评就提到了这个冒名的 PX 项目的事件，他说啊，看到这个国内外的做法，他就举例了这个新加坡的 PX 工厂、 嗯、 日本的 PX 基地、嗯、他们的成功经验是邀请群众参观生产车间，设置公众参观日，群众代表监督会在国内呢，福建漳州的 PX 项目得到了 95% 的居民支持，我不知道他这个统计是怎么得出来的哈、 嗯、 源于这个引号过细的群众工作， 嗯， 不仅充分公开信息，而且选派代表远赴日本、新加坡实地参观，这是说的是福建的这个项目、 嗯、 这都说明知识普及、信息披露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嗯， 参与和互动才能够赋予项目合法性， 嗯， 细致耐心的并赋予创新的工作才能涵养信任资源，这个是人民日报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说在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上，再细的群众工作也不为过， 嗯， 所以呢就是说哎，这个冒名虽然说有尝试做群众工作、 嗯、 但是做得 不够细，嗯， 好，所以还有他这个不到位的地方、 嗯、 哎，但是反过来也很多人替冒名或者说替这个 PX 项目感到有点冤枉， 嗯， 到底这些理据都是有些什么，咱们先休息会儿，待会儿回来。 You radio、oh, you radio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声音哈是相对来说比较支持 PX 项目上马的呢？ 嗯 啊，这其中当然就少不了这个《环球时报》了。 嗯， 环球时报》我还记得这个胡锡进总编在香港演讲中提到的一个重要的论点哈，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政府和民间的利益分歧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大。 嗯 啊，这个基本上大家还是立场很接近的， 嗯、 想的基本上都是 拧成一个麻花的。 对对。基本上是一条绳上的两个蚂蚱，那么他这里就说啊，这个首先哈，《环球时报》的这个思路，一般来说有国际视野的，这个来看，这个日韩的 PX 工厂 要做 PX 大国是吗？ 对 ，PX 工厂呢都已经乐开了花，说他们向中国出口的这个方厅的原料在涨价 ，PX 并不可怕的理性，虽然在中国的社会整体层面存在，但他走到每个具体城市的时候，撞上的却永远是乱箭和棍棒，这个公众相信。不与 PX 为零的，就是公众只相信不与 PX 项目为零的绝对安全，就是说我最好就不要跟 PX 项目在挨隔壁，那无论是原因有多复杂，这样的恶性循环必须终止，这是各地政府合在一起必须对中国社会承担的责任哈，这已经上升到这个国家的责任了，这也是13亿中国人不能够在小新加坡和小韩国，我想这个我想哈，这个我不怀好意的这个测一句，这个编辑肯定想写小日本，但是没写，最后应该权衡再三没有写啊， 就以为隐藏在排比句里就没事了是吧， 这也是13亿中国人不能在小新加坡和小韩国面前像个超级原始部落一样蒙昧和无序所必须有的突破。他这里面呢就把2007年我们很多人会把2007年的厦门事件是形容为中国公民社会的这个启蒙啊觉醒。环球时报给2007年厦门的这个散步下达的一个定义是 这个在中国开了公众非理性拒绝重化工项目的一个坏头。之后的大连、十方、南通、宁波、昆明市民不断复制对重化工项目的绝杀，在全国范围内几乎固化了只要老百姓一抗议，当地政府就会停止重化工项目的恶性循环。恶性循环，这个是环球时报的一个判断。 没错，那这个我看到了 BBC 他们就引用了，就是他们谁也没引用，就是全中国的社 要不然怎么说环球时报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市场化 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的社评称，哇啦哇啦哇啦就一大堆。哎，你知道我昨天做胡锡进那期节目，我还去看了一下，就是环球时报的社评平常是怎么炮制出来的？基本上哈都是他自己写的， 那有的时候口述。 对，口述，我觉得这口述这个太牛逼了，而且 出口成章啊，真是。 口述完了，他连标点符号他都给你口述出来。 我比较想知道他用的是哪个这个语音录入的软件， 然后旁边就 要能够把胡锡进的这个口音翻成语音录入的话， 你只要训练他就可以了。你要每天他拿着报，你人民日报念两个小时，他就可以了，一星期就可以搞定。 哦，不是，我说那个口音啊，那个腔调， 就是口音啊，机器会辨认的。 哦， 对， 倒是他中间讲到的几个什么恶性循环之类的，你会联想到香港的例子，就是。只要是跟环境有关的，你会想，不管政府他做多少的游说工作，他的咨询期有多长，他可能都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就像将军澳之前盖那个什么，新盖一个垃圾焚烧厂嘛，现在都不知道他盖成功了没有， 不允许。 就你看香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他咨询期够长了吧？民众他纠结地方在哪儿呢？就是第一，你特首上任之前，你的政纲里面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你不会建，你现在又在建。第二， 错而反而， 香港这么大。香港十八个区吧，在香港人看来有十八个区这么多，你为什么偏偏选我们这个区？就是你在政务官的眼里， 你见人见下去。 对， 之前全香港还想把这个垃圾焚化炉盖在广东和深圳那边小块 儿。哎，你知道两会的时候就有香港的记者去问了， 对， 去问那个广东省政府的官员，你说我们香港也很紧张，就是会不会深圳的一些环境污染的问题来影响到我们？ 对， 当时广东他当然说不会了，可是实际上会不会呢？谁也不知道。 是。 那我觉得像这种问题呢，我觉得是你要分两面看。它这里个像环球时报这边有个逻辑是非常不可取的。这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把所有这些民间这些反对声音就披上一个不理性，蒙昧。不懂科学，然后认为那就是解决这件事的方式就是科普， 就他们最聪 明，就是认为解决这件事的事就是科普，只要科普做到了，加了老百姓明白了就能够接受了。 这个在凤凰网的有一篇评论，这个署名沈冰的这个评论叫称之为科学主义的硬求。他说这个叫做科学主义，他说你不能够通过科学主义的硬求，不能够说我们要讲科学就解决 这个，这不完全是一件科学的事情。 没错， 我觉得是。它是一个政府管制的一个程序的问题，这就好像你回到这个台湾那个 图貌 问题，你说在那边那个已经那个学生之间团体已经出现分裂了嘛？有些人说我们并不是反服贸，我们是反对这个程序不公义，这个你应该是公开审啊，透明，也是跟这个方巾项目差不多，你得让我们知道里面都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充分论证一下，如果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那么我们自然会知道。你现在就是打包，然后一股脑的让我们接受，硬吞下去，那我们当然会。有一个质疑了。那另外一个人就说，哎，其实我也不知道，哎，这个服贸里面讲什么，反正我觉得不好我就上街。那这种的确是非理性的一种不好的东西。 对，我同意这个。 但是在台湾哈，在台湾和香港，人家也是有底线的。我上街，我再怎么激动，我也不会砸东西。 打抢。 那确实，内地你说这方面，你跟人家确实有距离嘛？他尽管不是说你说成是刁民吧，我看《明报》他都用刁民，他有的人 暴民，他没有说暴民， 他是刁民。 《 明报》的社评说，内地民众跟外国民众比较显得欠缺理性，甚至可以用刁民来形容。那你确实 没什么经验。 你看到网上那些照片吧，你尽管你说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都是假 的 吧，那确实还是有这些暴力行为的出现。那你如果说这种素质的前提之下，他已经是 hold 不住自己情绪了，他能有那个耐心可以慢慢的听你把这个科学的原理给我讲一遍吗？而即使我有耐心听，可能我也没这个能力，我听不懂，那怎么办呢？ 哎，这个我觉得必须要认识到一个问题，所谓群众，所谓社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这个如果说， 你要分化群众了吗？ 不是，我说这个你出来抗议的人当中，肯定是 不同意见 夹杂的什么样的人都 你抗议的原因也好你本身的这个知识水平社会构成都有不同的差别所以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如果你出现这样的结果像台湾的服贸他学生也会分裂那么在内地出现这样抗争的事件到最后可能有一些走样这个我觉得都是不能够说是正确但是我只能够说它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倒是有一点我觉得你想起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台湾当时反核的时候核四的时候你尽管也是说政府要强推啊当然民间它的这个声音从来不缺乏你看现在的内地那些 PS 项目都是政府已经来势汹汹我才哎原来我什么都不懂那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已经晚了其实已经是被动了但你说台湾反核的时候官方在推我们民间也有我们自己的智库有我们自己的团体我们自己也来组织的这些你说科普也好什么咨询会也好而且这个时候当你们自己力量强大起来你会发现好像我知道的知识跟你们有点不一样就是你在现在弱化的情况之下呢政府他可以你找清华的教授你找什么专家来听到就哎好像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他们是不是也只会如果哈如果说他们带着某一些的目的的话会不会我只把好的一面告诉你但是坏的一面我就遮掩 就所谓御用学者的这个担忧一直是存在的 如果你没有一个同等的知识的水平和他的一个组织能力去跟他平起平坐的话那你是不是其实尽管程序上我做到位了其实你可能你还是被他们绕进去 所以从这个我们如果真的要讲科学的话这些权威它的中立性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这个值得怀疑第二从程序上来说你说这个咨询到底该咨询多久你这个公众参与到底应该参与到什么程度执行到什么程度这个说实话也有可以在商榷的地方第三个你要我们如果讲这个大的概念的话对于群众对于所谓这个社会来说你有没有说不的权利有一个很我觉得一句话能够解决这个道理的话他是说如果你没有抗争没有自由的话那你这个环评也没有赞成也没有什么意义你如果根本从来就只有一个选项的话那你不管这些人你本来是倾向于什么的话你都会激起大家巨大的这个反感所以这件事情关键是你比如说搞环评搞听证会我们之前的经验就是只要听证会逢听必涨对吧你这个环评没有不通过的没有不通过的环评没有这个最后遭到否决的这个听证的提案所以你这个选项从来都只有一个选项的话大家是这很担忧啊我不知道也许茂名政府他心里面这次真的是善意的但是之前你只能说这件事情这个隔阂或者说你的这个信用上面欠债太多你一段时间要把它还过来恐怕不是这么一朝一夕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你要说这个胡锡进所谓的复杂中国这个是事实来着你不可能一朝一夕你不管你这个茂名政府这次学了多少他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但是在这个事情之后哈你说已经冒名已经进行到这么一个阶段了之后不管从社会来说政府方面我觉得特别是社会层面来说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咱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 Yo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白素， 我是圆圆。 好，在这个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呢，你从来不乏一些唱反调的。那去唱反调的当中呢，也说实话，有很多人可能是抱着一颗善意，来这个泼冷水的。这其中呢，这个央视的记者评论员王志安啊，就说他是这个举出一个例子，说之前这个在厦门 PX 这个抗议了之后，项目虽然说从厦门挪走了，但是呢，搬到了这个漳州去了以后。就没有人再关心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呢 漳州大家没有出来散步 你这个就是说大家是健忘了而且他当然有一个论点就是说这个很多污染更加严重的项目就全部迁到漳州去了就是说你感觉上你好像抗争了你胜利了你好像凌弊你成功了其实你真正在这当中你最后得到了实际的这个好处了你真的赢了吗很难说我觉得这也是指出了中国你说现在在这个社会抗争或者说这样的公民运动的一个困境就是说第一你持续不了太久乌坎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最近看到这件事情其实让人感觉很唏嘘它 抗争的这个高潮的时候，大家觉得非常的光荣，非常的 结果并没有， 结果你并没有，对，你结果并没有 新天新地的出现， 你没有达到你之前想达到这个目的，甚至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倒退了，让人怀疑你这个革命是不是正确的，或者说你这个当中所做的这么一切是不是有意义的，这恐怕也是在全世界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你看福茂走到今天恐怕也有点这个事而三，这个就是力竭了，已经有点这个感觉了。 因为我觉得像这个尤其是环境问题的话，它跟其他问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不是一城一池的，它因为它迟早会扩散到所有的地方，因为我们哪也跑不去，就在这一个地球上。现在为什么这个其他的国家都在指责中国什么碳排量什么的，因为他们也受到影响了。那同样缩小来看呢，你这个城市你把这个项目赶走了，你能赶多远呢？你赶到周边的话，你还是要这个受到影响的。 是 我觉得它最终不是说你解决这个抗争的问题，而是你要在整个社会政府的这个管制水平上你要提高，把这件事情然后作为就是有立法啊，有这个规管呐，所有东西都能够配套起来，你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而不是说我一方政府然后把这件事压下去就了解， 或者赶到别人家里去， 对，会赶到别人家里去。 而且我在想哈，你说如果这个 PS 项目它长此以往的就在每个城市如果是爆发的话，那媒体它是不是会一如既往的投入这么大关注， 你后面可能就疲倦了， 对，疲倦了，你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又是一个 PS 而已。 漳州有可能是媒体啊，怎么又是这么个东西？好像大家自己都不关心了。而且还在于说，你之前即使闹这么大，后来呢多半是不了了之。你就拿青岛的那个当时油气管爆炸的那个事儿来说，后来我在北京的时候就碰到几个青岛的记者，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当地那个事儿怎么处理？他说还不就是不了了之。而且他自己是做媒体，他说我们都不怎么关心了，就觉得好像关心也没用。他最后也就是那样。你说我就没有跟进的机制，而且呢他。这个媒体他也确实，你说从新闻点的考虑的话，他也确实认为到了后期的话，如果我没有什么渠道，尤其是我在遇到一些组织的时候，我都挖不到什么内幕的消息的话，我何必再去挖呢？我还有更多的亮点等着我去挖呢。那你就在冒名这个事上，你就想，不是他们现在都用一些不法的分子啊，中间挑拨啊， 中间 聚众闹事啊， 他们还发了一个告示说让这些不法分子赶紧出来自首，特别就是感觉是很可怕的，很恐吓。 哎，但是你阴谋论，你想会不会中间是真是有人，就是非得要做出一些不合法的一些举动，你才会有媒体来关注。 奸细。 如果过于和平了，就是跟没事似的，非常平静，也没人来。尤其是你说抱着 一定要吸引眼球， 唯恐天下不乱的所谓的外媒啊、港澳媒体啊、港台媒体，他们就是希望看到有冲突的时候我才去报。如果非常平安无事的话，哎，这好像那不是很正常吗？就不会想要完全正面的给你报道出来，这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 你让大家也有点担心，这里面像一头出笼的猛虎，你也不知道这个老虎放出来以后它咬谁了。 之前那个北京还有其他地方搞那个反日大游行， 是 最后就变成砸车了， 你最后就会失控哈。所以这个也是我相信有理由担心这一件事情。但是刚才说到这个怎么叫做管制水平上全方位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虚的一个概念。你说怎么一个提升法， 它其实它就是一个信任的过程。 对， 但是你说这个信任， 民众也不信政府， 但是这个信任哈，这个东西这个跟个爱情似的，你这个很难讲。 你老公出过一次轨以后， 你真的很难讲。你说怎么样 才能让，他在跟你说哎我今天晚上加班，你还相信 怎么让一个人爱上你呢？但是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实际可操作的经验是什么呢？中国的你说很多在国内爆出重大污染事件的一些企业，紫金矿业，五矿，这些都是矿业啊，矿业都经常容易出污染的问题。到秘鲁去这个开采，当地的铜矿，秘鲁大家觉得你这个秘鲁恐怕不比中国发达多少，应该是发展水平可能还差点，发展中国家，大家会倾向于认为可能当地情况跟中国差不多。没有，中国的企业到了秘鲁之后，非常的小心翼翼，这个当地的这个环保包括社区的关系维护了特别好，跟国内完全是换了一个样子的。之前在中国出现的这个类似的问题，甚至到比如说非洲有些什么带中国劳工啊、抢占当地就业的这个问题都没有了。因为秘鲁当地对于原住民或者说对于这些山区居民的这个立法保护非常的好，它导致呢，当然一个后果就是你营商的代价特别特别高。它到什么程度，你每个采矿的工人你必须雇当地人，雇当地人你必须得给他提供单人的有淋浴房的宿舍，每天这个餐饮必须达到什么什么的标准，说这个当地的这个他的这个矿工一天矿上得吃鸡就得吃1000只，然后就创造就业。这个我相信这个中国企业这个算得出来，你 都是钱，但是他当地就是有这些立法的这个规管，所以你到最后呢，所有的中国企业到那边都非常守法 规矩， 非常规矩。 不是说刚刚关掉了一个最大的这个， 哎，对，仍然就是你战战兢兢啊，你稍微出一点问题， 马上关 你， 你 后果非常非常严重，你马上就关你，所以你这个营商成本非常高。所以我反过来想这个 PX 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不是说不是说这个 PX 它建不了，而是它的代价还没有到达它应该的程度，就是你。比如说你，我要建个 PX， 我本来就应该这件事情，我就是正常的水平，我应该补偿给当地多少多少的这个，比如说不管是钱也好，不管是别的地方也好，我自己付出努力也好，你现在政府也好，企业也好，远远没有付出你应该有的代价。 嗯， 你在代价层面提高了，我想真金白银的，你说如果真的补偿你当地居民就是这么多钱，大家是不是还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说实话就可能不一样了。 但也不能完全用这个这么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给我钱，我就让你在 我 家门口倒垃圾。 我钱只是一个例子哈，钱只是一个例子。但是我就说，你如果你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的话，一定是有用的。你这个钱可以花在别的地方嘛，比如说我请你来参观啊，或者我花在平时的跟你维护当地的这个公共服务啊、公共设施啊，或者说社区关系啊，这种你可能是一个长远的投资。你不是说我要在你这儿建工厂了，我这时候再来发传单啊，再来雇五毛啊什么的，我平时就可以跟你来搞好关系嘛，对不对？ 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吧，我们先暂时聊到这儿。 好，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圆圆， 三立 换新闻下周再见了。